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如启和的散文《勤奋的一生》。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茨威格的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 今天是慎终追远、缅怀纪念的日子，清明节。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追思一位著名学者、翻译家，他就是汝龙先生。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1991年辞世，享年75岁。汝龙从小喜爱文学，从事翻译工作多年，是著名翻译家，翻译过《人间》、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复活、亚马、总督大人等。仅契诃夫的作品他就翻译了600多万字，占了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通过汝龙的儿子汝启和的散文《勤奋的一生》，了解汝龙和他的翻译工作。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的父亲汝龙先生于1991年7月去世，至今已近27年。然而直到现在，每过一些天，我都要在梦中与他相见。记得佐克城先生曾说，汝龙，一个富有理想，以翻译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一个默默无闻、淡泊谦虚、从来没有想过名与利的人，一个不知享受、毕生辛劳、忘我工作了整整一辈子的人。汝龙一生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比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作还要多。尽管有如此丰厚的译作，但终生只在日以继夜工作的汝龙从未想过怎样介绍自己。这段评价简洁地勾画出了父亲的一生。1000多万字的译作，他是怎样做到的呢？父亲经常说，人和人的智力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你要想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就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父亲为了专心翻译，在上世纪50年代辞去了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工作，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就是翻译。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可翻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为了翻译，他甚至没有去过一趟苏联，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父亲是中学教师，还要照顾我的两个姐姐，因此白天很忙，只有夜里才能做翻译。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后来条件好多了，但他觉得还是夜里干扰少，精力更容易集中。我家住的是独院，每到夜深，只有父亲屋子里的灯光还亮着，光线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了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所谓慎独，是说一个人在大庭广众间做个谦谦君子还比较容易，而在独处之时仍能不逾矩， 才是最困难的，这一点父亲做到了。父亲对自己的译作要求极为严格，出版前都要反反复复修改。之前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人们很少能看到俄语书籍，所以他只能通过英语译作转译契诃夫的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更加忠实原著，父亲从头自学俄语。戈宝全先生赠送给他俄语版的契诃夫全集，此后他将以前转译的契诃夫几乎全部作品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期间花费的心血其他人难以想象。 最近我在校阅巴金与友朋往来书简汝龙文影卷时，发现契诃夫全集这700万字父亲重译了不止一遍。关于契诃夫译稿的情况大致如下，我从50年代末期开始根据俄文12卷集翻译，12卷字数相当于他的全集的1/10，于73年译完，75年开始校阅，发现译文不满意，决定重译一遍，现已译完前3卷，第4卷已译过了一半，这些都是定稿，不打算重稿了。可见父亲对直译也进行了重译，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只是觉得这样才对得起读者。他不仅是对契诃夫全集如此认真，对其他作家也是同样。去年春接受高尔基的在人间任务，我就译了2稿，现在弄复活这书，我在63年重译过一次，现在翻看旧稿就觉得不满意，推敲不够，有点粗糙，我也决定重译，现在我只想多做点工作，尽量做得好一点，别的都在其次了。在1976年5月6日致巴金先生的信里，父亲重申，重译复活时发现原来据俄文译出的稿子中文太死不好，因而想到契诃夫全集也是那时动手译的，一定也差，找出来一看，果然需重译，现在我就在干这工作，700万字想在10年里弄完，与其改不如重用稿纸译一遍，虽然费事，但总比新译一本书省力。出版的可能是一点也没有的，至少10年8年里如此。不过我想，工作既然做了，总该做好，就是体力脑力都在衰退，干起来有点吃力，每天伏案8小时后就什么也不想干了，懒于写信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做这些重译工作时，父亲十分清楚出版是几乎不可能的。他说，我译契诃夫全集已经有20年了，我从出版社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持和鼓舞，有人甚至讥笑我是为了求名得利，但是我仍然默默干我的，认为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我生前看不到它出版，死后献给国家也许会有点用处，我横下一条心默默地干下去，对好朋友也很少谈起，对出版断了念。一个贪图名利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出这种傻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张福生说，我做了40多年的编辑，接触过的译者不下100个，汝龙是最认真的一个，汝龙叫过来的稿子我每一个改动他都要追问为什么，依据哪个词典，这一评价客观真实地反映出父亲极其严谨的工作态度。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留校任教后，父亲多次告诫我，学生就是上帝，学生听不懂永远是教师的责任。我想在他心目中读者就是上帝，为了他们他可以不辞辛苦一遍又一遍地重译，更可以不厌其烦地修改译稿。 他常年工作并不是很舒服的，由于多年伏案，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苦不堪言。这时他仍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他常说，对疾病就得像打仗一样，不能退让，你退一尺他就要进3尺，你咬牙顶住他就退缩了。父亲在文革开始之初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很久，传来的小道消息使他逐渐认识到他过去的工作仍是有价值的。1967年初他又拿起了笔，当时全家人都住在西单达至西巷6号的2间小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是奶奶和母亲合用，父亲睡小屋里的一张小床，屋子里很挤，走动都要十分小心，才不致碰翻东西，父亲只能在一张很小的桌子上翻译， 那时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经常觉得脑力不够，只好拼命抽烟提神，结果哮喘病越来越厉害，一犯起来脸都憋成铁青色。当时全家人靠人民文学出版社给的生活费度日，吃得很差，他的病也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正如他1973年11月14日致巴金先生的信中说的，这些年除了66年下半年外，我译书一直没停，即契诃夫全集700万字都译完了，不过还没有叫完，而且老实说，我恨不得再译一遍才好。 文革后父亲得到平反，房子解决了，全家人都搬到西便门的高层楼里，大部分藏书也归还了，他的心情特别愉快，计划要翻译托斯妥耶夫斯基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母亲的书柜里摆满了父亲的译作，从库普林的《亚马生活的河流》《侮辱》，安德烈耶夫的《七个绞决犯》《总督大人》，到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沦落的人们》《人间》又名《在人间》，以及契诃夫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各种版本的《复活》、《契诃夫小说选》等。每当看到这个书柜，我就仿佛看到父亲那生动的面庞，听到他娓娓动听的言谈。父亲的译作非常流畅，像是创作的小说一样，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正如巴金先生所说，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好了，如启和的散文《勤奋的一生》我们欣赏完了。与今天常见的急功近利相比，汝龙先生在翻译事业上不辞辛劳，默默耕耘，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了。他一遍一遍的校对重译，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交代，给作者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交代。通过他的努力，中国读者认识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等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永远感谢翻译家汝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如此异彩纷呈的俄罗斯文学世界。他的勤奋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茨威格的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这篇散文表达了茨威格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崇敬和怀念。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将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他的外孙女跟我讲， 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在他们听保姆和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到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他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姓名的被人埋葬。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抚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沙沙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着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和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了。